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土伯终于翻嚟啦，咁啊，哇，有好多网友问你拜去咗边， 有嘢做 啊，系嘛，你又有嘢做啊，咁生意好好啦，系嘛。 咁你想 讲咩咧？喂，咁啊，就呢个礼拜咧，就非常之吓、啊、令人哋即系窒息啦，吓、啊、即系除咗呢、這个头先呢个尖沙咀个车厢好窒息之外，咁啊政界都好窒息啦。咁啊就你见到啦，好似大局已定咯，系嘛？即、就、系、是、你而家薯粉似乎已经绝望咯，点解咧？不如我去睇段片先咧。 糖糖奶妈翘晒手，薯片做乜？ 好惊，好惊，好惊，好惊！ 最多握握手，一起散散步，你带凉。 握握手啊，做个好朋友。唉，呢场假选举啊，点晒名噶啦！奶妈系中央唯一支持人选啊。但薯片并冇松懈，继续早场戏吧。呢日佢再搵自由党啦。 自由党噃，点解少咗个人咁嘅？ 咁头先喺度啊， 梗系啦，等唔等佢？ 当花生界 icon 嘛。唉，做乜咁生蚝呀？话晒薯片第一张提名票都系出自片少手噶噃，大家调算噶啦。所以见完之后呢，薯片都话过去同自由党有好多合作，希望下届政府可以继续喎。仲话田少个提名系001，由呢张票开始争取其他支持。 你驚唔驚呢？都好多提名飞呢都俾晒林郑， 见 你啲 飞 呢 喺 边度嚟 嘅， 你 驚 唔夠 飞 呢？ 好驚。好驚，好驚， 好驚。咁爆唔爆得你有几多票啫？ 同大家都讲我系有几多个提名票。但系呢就几时系你提交个提名票呢？呢系一个策略性嘅决定嚟嘅。咁我喺一个策略最佳嘅时间呢，系会提交我哋嗰个提名票。咁即系有呢个音乐呢，我谂我要走啦。 吹添真系大嘅。 系啦，走多几场啦。有建制派啊估啊，薯片喺商界攞50个提名都有难度啊。反而人家政纲未有，民望落后都大把人拆，包括佢。喂，动口系咪动手啊？好易令人误会有课外活动噶噃，一话系特登做俾人睇噶。 我系同你讲两句密计咁解嘅啫，我系好鼓舞啊，我自己咧亦都系会支持佢嘅。 何止你啊？奶妈见完香港友好协进会啊，呢位政协仲盛赞奶妈有心有力，系香港人光荣，想佢做特首喎。哇，咁赞法啦！个会嗰194票应该食硬噶啦，都系啊，中央吹鸡啊嘛，唔撑啊，用乜嘢俾人打成反中央嘅？ 嗱、啊，系啦，大家见到啦，即系连阿田少都即系都想唔出席啦，系嘛？即系你话呢啲。唉，呢、這个世态真系咁样噶啦。 喂，呢两个礼拜咧个形势咧，似乎胡须仔咧系急转直下。 唔系，主要嗰个转捩点咧，就系、是、你见到啊，佢嗰个民望咧起得咁紧要啦。即系如果你再系咁样蔓延落去，即系俾阿胡须咁样去跑，而且你佢自己本身啲潜在飞啊，因为你上个礼拜好明显嘅，你见到即系因为有啲乡下佬，即系譬如一个侯志强。嗰啲想松动啊嘛，系嘛？即系你俾人哋见到，喂，似乎阿胡须有希望、哦，咁啊有好多人都会即系吓、啊，即系都唔未埋班啊咁样样。尤其而家你提名期就系开始啦，你嗰个指示系要俾足嘅，因为你旧年咧，你上一届咧最大嘅教训咧就系、是，因为你转咗一镬嘢大嘅。 喂，你讲真，你嗰个 U-turn 咧，系令到咧好多香港嘅一啲建制派咧，都系有好有好大阴影嘅。喂，讲真，你未？ 所以今次佢咪会即系改完更章，就系早啲俾呢一个信息出嚟咯。所以初时我都唔系好信，系咪即系张德江啊？做一个咩话？孙咩春兰啊？ 孙春兰， 孙春兰 走落嚟，即系深圳去落 order。就話政治局常委即係支持一個候選人，就係呢個林鄭月娥。開頭我都即係半信半疑嘅，好似有啲人嘅講法，即係其實佢哋唔係收到風，佢真係分析嘅啫。你話習近平就習近平啦，點會又講政治局常委？中央就中央啦咁樣。咁其實嗰個只係呢個張德江啫咁樣。咁但係似乎形勢咧，嗱我唔係講收風嗰啲事，一間先講下嗰個拍，係越嚟越唔對路喎。即係對薯片嚟講，一鄉議局。即系刘业强系好早表态，就话咧我哋乡议局咧会即系捆绑集体，都系倾向系支持呢一个林郑月娥嘅。咁我已经惊一惊啦。好啦，跟住再嚟一下，就系、是、李秀恒嗰个咩厂商会 系 咪？跟住中总，即系中华厂商会啊。喂，呢啲系传统，即系听阿爷讲，亦都系即系走位好灵活嘅人嚟噶嘛。 直接摸打到嘅。 咁所以咧。喺呢几个组织先后表态咧，其实真系打咗突。你再见埋头先，唐英年，唐英年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噶嘛？如果我哋一路以嚟加嗰条数系点样加法啊？唐英年有二百几，三百 plus 有三百几，加埋咧有一挥嘅，即系同呢一个嘅即系 CY 二点零上一次689票有一挥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仲有啲盼望。 唔正止噶啦，咁你而家你仲要系喺度熬紧呢个阿李嘉诚咧， 跟住你而家睇到成个唐营嘅重要人物，上一届嘅代表人物，而家走咗过去隔离，咁你大唔大镬？即系话。薯片无论你成个竞选工程点好啊，公关都好啊，即系透过攞到群众嘅支持，喺共产党嘅立场都一样嘢啫。最紧要嗰个中心，嗰、那个系我条狗，嗰、那个系我的人，所以佢有排次序噶。一爱国爱港，即系爱共产党啦。二行政管理能力，唔通你同我搞咩？我哋都未做过公务员，都未做过政府官，最多都系做街头抗争者、社会运动家，或者系甚至乎系议员。咁上下你就冇行政管理能力㗎，呢个都系事实。第三先至系排到受到香港市民拥护㗎嘛。嗰、那个系最低优次嚟嘅。如果而家从而家各方嘅角度去分析嘅时候，而我觉得好奇怪嘅就系点解中央会理解薯片系不被呢一个嘅中央理解为爱国爱港嘅人。唔忠心嘅人呢，你又俾佢做咁耐财政司司长喎。嗱呢个先系即系最奇怪的一样嘢啊嘛！如果从而家嘅即系开始嘅风声系收到翻嚟，大家解释到， 即系佢系非常之系接受唔到。林郑解释过嘅，佢就系话咧，如果你讲信任度嚟讲咧，其实系唔同嘅界别系唔同嘅信任度嘅。你讲海关，你可以做海关关准可以，你甚至乎可以做到财政司司长，但系去到特首呢个位咧，就唔系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嗱，呢个亦都系结合翻咧，咁阿铭佢前日讲个篇文啊，就系即系程翔喺呢个众新闻度写一篇文啦，就系话其实你知啦，系嘛，有好多人你有好多恶见案，即系尤其嗰阵时咩宋林案啦、即系又有呢个许仕仁案啊，呢乜乜柒柒啊，其实系因为中央佢自己啲太子党喺香港有啲既得利益，咁所以系要需要一个特首咧喺关键时刻咧系作出一啲判断，即系譬如喂，你宋林案明明有人一早系报咗案嘅，你又唔 Q 拉。你系梗系你自己特首，你系落咗 order 先至唔肯拉噶啦，系咪？跟住仲有其他嗰啲乜鬼嘢？喂，你郑永健嗰啲又系，喂，其实讲真，郑永健仲扑街啊！呢个特首佢直情揾佢自己以前啲僆咧，系去做嘢噶，佢系有份嘅，佢有份叫嗰啲即系港独嗰啲人咧出嚟选嘅，本土派啲人出嚟选嘅。 咪所以喺重要嘅关头上边，咁啊林郑我一路都讲啦，一定系称先过即系薯片嘅。喺中央嘅角度嚟讲，嗱，我而家唔敢讲，即系一定系中央有冇分裂嘅问题先，我哋即系容下不表呢，即系议题，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估下，即系凭判断、凭常识。但系林郑系称先，呢个系事实。我觉得好奇怪，我都 喂，如果你话讲政治忠诚度，其中一个指标就系攞居留权啦，或者系攞外国国籍啦。喂，如果用胡须仔嘅角度嚟讲，喂，佢14岁去嘅时候跟阿爸去嘅啫。 嗯， 你林郑系做咗官之后先攞居英权噶嘛？跟住你老公老个仔都全部飞晒英国噶嘛？即系你系有意识嘅情况之下，唔系跟队嗰种情况之下，走去攞人哋外国国籍嘅，仲系英美嘅势力。即系我嗰阵时候有呢个怀疑嘅。喂，点解呢？喂，你14岁去嗰个反而可能应该冇乜事、啊，因为我都系焗住去嘅啫。虽然去美国系危险过英国，系咪喺老共嘅角度嚟讲？咁但系冇理由你攞呢一个做 judgement 噶。好啦，后屘我最近即系呢几日即系收嘅少少信息。第一，原来中央睇忠心呢样嘢咧，系重要过能力同埋民望，因为香港系一个。对老共嚟讲，即系成个盘根错节嘅一个嘅，即系利益集团喺晒度， 重要窗口。 如果你一打佢，或者你系真系好似港英年代咁样，即系按本子办事，即系保持呢一个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或者法治啊好啊咁样，系执正嚟做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冲击咗好多既得利益，而成个港澳办系统嘅既得利益咧，就系压住咗喺呢一个林郑月娥身上。 唔系呢个系反映咗咧，呢、這个香即系呢、這个中央啊，或者北京嘅势力咧，喺香港嗰个介入系几咁深，系嘛？即系如果你系去到如果你系去到呢个特首嘅级别里边咧，原来佢系成日都会有一啲咁 critical 嘅 decision 啦，系要为呢啲中央嘅利益嘅话咧，喂，你其实你可以见到，尤其系你而家见到未来咧嗱。有一个好重要嘅关口就是回归20周年啊嘛，回归20周年，其实你对于中央嚟讲咧，佢有好多指标性嘅一啲工作咧系要做到嘅。第一就当然系即系你而家高铁要顺利咁样去落实啦。咁除此之外就系嗰啲咩东北发展计划啊，同埋就系话你呢个中你话呢个深港点样融合啊？即系因为你深港融合咧，一定系牵动到好多咧，你本土派啊，或者香港人啊，一啲咁嘅反对声音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系真系要揾一个特首，系要企得硬嘅。你嗱，正正就系因为 西九应该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啦、啊。究竟我嗰度起唔起个故宫，系体现我主权噶嘛？系咪？你嗰个高铁亦都系体现我主权㗎嘛。 咪呢啲都系象征式嘅嘢。你諗下金钟到88号全部都系军工嘅窗口嚟㗎嘛。 咪第二样嘢我好奇怪，我亦都收到个讯息，即系正如头先我都提咗两句，就关于同即系美国佬嘅关系，同啲即系西方力量嘅关系。我收到个讯息就系好笑，我听完之后我都打咗个突。佢就话呢，原来薯片呢点解中央唔信任佢呢，听讲啊，佢话就系过去日子里面呢是经常呢就喺度沟啲泛民嘅。咁同佢哋去开会啊，甚至乎即係引荐佢见即係美国。咁我唔係呀嘛。我去美国都唔使佢搞啦，係嘛。我哋自己写封信去，写个 email 去，我要见边个，或者搵美国领事馆去自己搞，你使乜叫即係薯片去搞。即係证明呢样嘢，虽然我估90%都系流料嚟嘅。就係呢，佢攞呢一样嘢作为抗拒佢一个藉口囉。就话佢起码系亲西方嘅力量嘅一个人咯。 嗯 哼，相对林郑嚟讲，点解佢唔优先选择佢咧？咁样，民望嗰啲已经唔重要噶啦，对老共嚟讲，喺而家重要关利益关头，喺呢个民族嘅问题上边。 但系会唔会话其实系睇找单嘅嗰个能力？即系过往你见林郑做嗰啲 case， 全部即系无论系帮即系啲江湖大家族又好，即系地产商啊，亦帮中共又好，其实佢永远都系企喺权贵嗰边噶嘛， 冇咗自己嘅意志咯。 系啊，咁 唔会向当权者 say no 咯。咁喂，呢个系对 boss 嚟讲好重要噶、哦，系咪 ？I will never say no to my boss。 但系 佢俾啊。曾俊华更好啊，做得贯彻始终、啊，仲同你顶晒所有镬、啊，有咩事我孭晒佢。 但系唯一一样嘢咧，我觉得就佢嗱，佢虽然佢话而家系会行呢个梁振英路线，咁啊今晚咧，佢今日都接受咗啊边个啊阿四方阿兄姐佢嗰个访问，就话嗰、那个咩议会内外系嘛， 系啊， 咁佢就话咧，喂，佢都几蛊惑噶，真系几好笑噶，因为你知啦，阿兄姐咧，佢而家佢都有一种网台毛啊，咁又可以引到佢讲啲嘢喎，又咁其中一句说话就系话， 喂，你知唔知咧吓？即系你吓、啊，你知唔知几你几咁坚离地啊？点啊坚离地啊？就系话你咁又喂人哋个个啊都开香槟噶，你啊喺度食苦口苦面咁样样，跟住佢你知唔知点讲？佢转得好快。系啊，我知道嗰晚咧，嗰啲酒吧生意好好啊，啫。喂，即系喂呢条友咧，真系见人讲人话噶。即系你估佢真系咁忠心咩？大佬， 第三个我收到个风，就系话咧唔好信情报 啊。 哇，呢、這个我都系惊。 嗯，点解咧？ 一路收到个信息话俾我听，就系咧情报嗰啲嘢好多都系中噶嘛。佢唔好信情报，以为真系习近平即系斗张德江啊嗰啲咁嘅嘢啊。吓、啊，即系都唔需要一定系透过呢个 issue 嘅，亦都唔需要咧，即系俾份发癫嘅报纸喺度，即系继续喺度发傻嘅。 系啦、這個， 都唔会爆晒我哋啲嘢出嚟。 呢个我亦都可以解释下嘅，因为其实嗱，上个礼拜咧就我哋有个讲法，土伯唔喺度嗰日啦，就点解？喂，其实嗱，正正因为萧建华呢单案件咧，就俾我哋睇到，即系如果你同大陆咧有一啲即系利益关系好有关嘅时候咧，佢要拉你咧。系冇人拉唔到嘅，系嘛？即系你烧一个人，佢带咗成三个套嘅，系咪？哇！你又乜嘢？又 加拿大护照， 加拿大护照啦，又有中美洲嗰啲咩外国嗰啲咩嗰啲咩外交使节啊，又话可以有外交豁免权又成啊。佢话就话自己系呢、這个香港嘅永居民员同工作签证嚟嘅。但 anyway 啦，佢都好多个套啦，都拉得嘅。咁冇照计。阿谷卓涵冇理由拉唔到㗎，係咪？佢成日讲嘢，即係針對呢个张德江嘅又成㗎，冇理由拉唔到㗎喎、哦。咁一定係张德江係放佢马啦，係咪？如果係咁样计嘅话，佢应该即係有佢自己存在理由，都係即係权斗棋子呀咁样啦。咁但我而家细心諗下，就係话喂，其实真係喎、哦。如果嗱，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嘅上个礼拜唔系即係或者早排我哋揾阿杰哥上嚟，咁咪同佢讲喂。阿杰哥，你成日 share 佢啲嘢嘅，你系咪真系信嗰啲嘢噶？ 唔系，咁人啊，梗系对 佢想信嗰啲嘢， 冇错。你有主观嘅期望 啦，你亦都见到 客观嘅分析可以系分开嘅，可以截然不同嘅，可以唔同世界嘢嚟嘅。 系啦， 我哋好多时点解话啲人会做灯神啊？就因为佢自己有主观期望啊，所以咧攞咗个结论之后，有呢个主观期望。所以先堆砌一啲理由上去啊嘛！ 今次有主观期望嗰、那个又唔系灯神啦，今次有主观期望咧系边啲咧？李慧玲啊、尤清源啊、啊 D 一百嗰扎有咧，嗰啲所谓自己有啦，即系全部都系即系以自己嗰个主观期望咧，就以分析去掩饰嘅，系嘛？即系你好简单，即系有一次我真系听阿尤清源讲咧，即系我都唉大佬，真系佢讲话咩咧？点解啊？曾俊华？系会被习近平咧系 handpick 咗嘅，系指定咗噶啦，呢个唔使谂噶啦。佢话：，哎，又好似阿明嗰度，如果有咩错咧，就揾我啦咁样样。咁佢讲啲咩咧？就系话，因为咧而家特朗普上台啊，我要揾一个咧国际上面有话语权噶，可以同西方倾到偈啊。喂，好大镬！ 喂，你呢个系收个风啊，定系你嘅分析？ 佢自己分析啊，你知唔知分析嘅漏洞喺边啊？如果你国际上面有话语权。尤其是如果你是对住美国佬是有偈倾的，这个才是大忌啊。喂，第一就是说你说一国两制，即是你只是讲这个基本法，你是没有外交权和是没有军事权的嘛，这件事。而你在国际上面有你自己的一个主导权，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个偏偏就是大忌，你扭转来讲的，这个就是。 同埋我收底息我先至正式呢，是觉得是有少少担心对胡苏仔。佢話咧，而家咪放緊風出嚟，甚至乎《熱血時報》都去影咗，即係呢個李嘉誠三父子咧，走去拜會呢個嘅張曉明嘅。其實反映到一樣咩嘢咧？我收個信息就係話，其實李嘉誠佢哋而家已經有信心去說服得到佢，係開始比較樂觀。即係話一路嘅阻力嚟自邊度咧？即係例如唐人啊嘛，就係、是、李嘉誠嘅地產嘅代表嘅利益啊嘛。而家話俾你。公特登叫《熱血時報》去影，都費事叫星島啦，都費事叫呢、這個即係其他例如文匯大公啊嗰啲咁嘅嘢啦，俾個網媒一早預先張揚嘅網媒話會搞狗仔隊行動嘅，咁叻你走去影到李嘉誠去拜呢、這、一個拜會呢一個嘅張曉明， 你真係要長期暴住喺度先得嘅喎，你長期暴住喺度又冇人整走你先得嘅喎， 唔係，但 你諗下西環出面有幾多線眼？ 唔系你见到啲端倪喺度嘅，喂，你谂下林郑嗰个造势大会嗰阵时，喂，唯一一个接受邀请嘅网媒咪又系热血时报， 即系信得过自己友嚟嘅大佬， 根本系一个美妙配合嚟。所以嗱，如果从而家即系收到嘅信息 ，up to now 就我咁讲啊，你知道共产党啲嘢五时花六时变，包括收嘅信息，包括我嘅分析，其实胡须仔 underdog 嚟嘅。在这一场的千二人的小圈子的选战里面，他完全是越跑越大祸。喂，你想想刚才有一个问题被你开始查开了，就是民主派其实拿完 300+ 之后老共都已经很疼的了。 对啊。 因为为什么呢？你泛民黐了埋去之后呢，其实老共更加是怕。 对啊。 怕你结合啊。地产党控制不到。因为那班友仔财大气粗，是吗？随时话撤资就撤资，当然不会啦，都是睇利益啦，是吗？泛民不嬲都是即系最唔顺服嗰班人。你利用我喺建制里面嘅矛盾，嚟攞最大嘅数，一定封你， 嗯， 一定封你。即系我分析就吓，唔系我同意啊，大哥。我分析老共嘅思维系咁谂法就是，如果头先你睇到嗰个迹象，厂商会又好，乡议局又好，中总又好，全部。陆续表态，跟住佢最关心嘅问题，你唔忠心，你亲美国佬，你唔好以为我权斗，你话我权斗，我更加唔会话俾你听我系权斗啦，系咪？再加最难搞嗰个李嘉诚搞紧啦，我觉得开始有乐观啦， 咪所以啦， 即系氹得掂李嘉诚啦，哇咁啊大镬，即系薯片啦。即系我戥佢，我而家戥佢可怜啫，戥佢惨啊，大佬！佢真系俾人摆上台喎，大哥。喂，我一路以为，喂，大佬你冇理由咁傻噶系嘛？尤其是以你嘅性格，以你嘅出身背景嘅人，平步青云喺官场里边，冇理由揣摩上意嘅能力咁低噶嘛？你系咪真系俾我选噶？所以我上次你记得，我前一次嗰时候我计条数，我话泛民唔使太急嘅，睇睇佢。是不是攞百五先啦、啊、最好我哋唔好多过二三十票啦、啊、大哥是吗？喂，佢起码咁嘅垫底百五加三百都四百五，来回七八十飞，你有机会同佢练㗎嘛，打到 CY2.0 㗎嘛。喂，如果你睇最新嘅信息就係佢得五十飞咋。 嗯。 唔係。佢五十飞，如果我哋对一百埋去，唔紧要你咪对囉。但咁问题就係加埋都係三百几咋，大哥。 嗯， 喂，你谂下佢一路个部署，而家越嚟越反转头，真系又似，先拖佢辞职，再谂住攞够六百几七百嘅高提名，嚟挫你锐气，跟住夹实你嗰班泛民嗰300+，会唔会轻举妄动？因为佢知道你包仔出蛊惑噶啦，估都估到你啦，老共，我哋都估到啦，你唔记得我哋有一次喺节目度，大佬啊，唔好黐得咁埋住啊！屌你死亡之吻嚟噶， 唔系咁，所以你 薯片， 所以咪系咯，即系喂大佬你啊，李慧玲你做乜鬼嘢啊？ 仲有 咗好耐啦， 仲有， 唉， 佢一个喺公布政纲嘅时候讲23条，讲831改政改， 佢口窒窒， 唔单止口窒窒，系一个重要嘅表忠，因为佢都知道自己好大镬啊。佢如果真係你焗得我出嚟选，我希望有机会赢，能够做到行政长官嘅话，喺呢啲咁嘅问题上面我不能不同老共表忠㗎嘛。 但你见 喂，你应该咁样诠释啊。所以你讲佢嗰啲噏嗰啲嘢呢係冇意义嘅。佢其实係讲俾阿爷嗰啲好听㗎咋。因为佢知道已经唔够飞啊。 你见叶柳同埋曾俊华都系讲同一番说话嚟㗎。即 係喂，如果你唔够飞嘅意思系咩？你而家只系揸住50，我怀疑50都冇。 嗯。 你要靠泛民去帮你抬呀、啊、咁你赢条毛呀、 啊。咁 嗰个系小圈子选举嚟㗎嘛。你唯一嘅盼望即得一个㗎啫。就话爷最后转态就睇民望。啊，要解决香港嘅矛盾。好似我之前嗰个分析咁，另外一条套路就係、是、由彼得回乡挞我哋班反中联港嘅友啦。係咪又撤换咗 CY 量啦。咁喺呢个咁重大嘅问题上面冇理由又走返回头路。搞强硬路线 嘅，唔系咁佢系妥协咗嘅，咁你起码对于阿边个阿黄维基嗰啲人嚟讲咧，佢系可以接受到噶嘛，即系阿林郑呢啲人系， 所以佢咪就系拿一拿，褪一步，换个牌头，始终都系以嗰几个准则为重心。 系啊，同埋你睇翻头先阿田少啊嗰啲乜嘴脸啊，同埋阿。 阿李嘉诚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唔知啊，好似阿老萧周老峰话佢哋倾掂咗，佢话已经系。 咁啊，老实讲，你问我，我咁多年左交同埋一个抗争者，我对于曾俊华讲廿三条，讲三一，讲呢个重启政改，我完全冇感觉，即系冇嗰种厌恶嘅感觉啊。 嗯， 你 expected 噶啦嘛，大哥，建制派嚟噶嘛，唔系错噶嘛。点解大家跟住落嚟口诛笔伐嘅，好笑嘅真系！你今日识佢啊，大哥？但系大哥做咗九年财政司司长啊，大哥，佢坐喺度咁嘅高位，你对佢有期望噶？ 唔系，但你睇翻，即系对佢口诛笔伐嗰啲系咩人先？ 你系咪想讲白票先？你白票我系留翻下一节讲啦。 唔系，我只系想讲一样嘢。我想讲嘅信息就系佢嘅公关策略，OK 嘅， 梗系 OK 啦。 所以令到咁多人撑佢。嗱，我哋要分析呢个思潮嘅。呢个系一个思潮嚟，呢个系成个社会现象嚟噶，唔系我哋自己有咩问题嘅，而系呢一个社会现象咧，作为泛民，作为一个反对派咧，要诠释得好清楚。第一，佢系能够代表到香港而家嗰种五年 CY 嘅游轮之下嘅一个反弹。喂，呢个社会气氛点解会有 ABC 嘅出现咧？点解喺小圈子选举里边，我哋不嬲都话唔参与嘅情况之下？啲人扑晒出嚟话要参与，要搞 A、B、C 啊！连我喺学联嘅人嘅年代经历过六四嘅人都觉得唔得啦，我哋今次要出嚟参选啦，两三个，点解啊？喂，呢、這个社会氛围系 A、B、C 嘅氛围啊嘛！喂，我哋唔可以无视呢样嘢，我唔觉得嗰啲系港猪嚟噶，我唔可以咁样话人哋噶。 嗯，唔系，所以其实阿土伯 同埋 系 经历过雨伞运动。有啲人话无忘初衷，经历过雨伞运动，更加俾大家一个最大的警醒系乜嘢？我哋试过任何嘅抗争方法， 咪试新嘢咯。 我哋试过晒所有嘢啦，我哋试过唔参加呢个小圈子选举，凸显呢个制度嘅荒谬，冇乜效果，一样系俾佢玩嘢。我哋试过瞓七十九日，我哋试过公民抗命，试过钉石，咁可唔可以试下？利用建制派嘅矛盾啊！ 唔系你做王，你梗系做王啦。 嗰个唔系叫做王， 你有做王之心。 唔系净系 lesser evil 啊，而系你利用建制派而家嘅矛盾，攞最自己最大嘅利益。 唔系、啊、你做王、啊， 唔系净系想唞一唞、 啊。你系薯粉嚟嘅、啊，你 系。而系我哋攞自己最 best 嘅 position。点解？我再解释背后嘅理由俾大家。 村民唔系咁谂， 因为你嘅对手而家系太强大， 系嘛？ 所以我。而家要系进退有据， 但呢个会唔会就系老共最罩忌嗰样嘢咧？因为 suppose 嗰千二， 冇错啦，佢就睇住呢样嘢，点解薯仔会死咧？喂，我识分析，屌老共啊，十几个嗰啲最少硕士、博士嘅研究生研究香港问题啦， 唔系你唔系 咁多人收风，你知道我哋谂乜嘢噶嘛？ 你唔系做神咩？吓、啊，即系而家人哋话你当佢系救世主、 啊，所以讲做王啊 ，lesser evil 亦都唔系切中问题嘅核心。 吓、啊， 泛民应该有人出嚟讲，喂，大佬，我而家要利用建制派嘅矛盾啊，因为我背后嘅对手太强大，我已经选择晒所有嘅方法，我发觉系唔得啊，咁我俾佢试试咯。试试都唔得啊，冇坏噶系嘛，百般试验皆无效，咁我都要转下第二个方式噶，又唔系叫你一定要我自己亲自披甲上阵，系嘛，我就唔会做呢啲嘢，我觉得我性格唔啱啊嘛，我唔识同人哋去 bargain 呢啲嘢啊嘛，因为 all nothing 嘅人都得噶啫 ，all nothing 嘅意思啫，一系有一系冇啊 ，take it or leave it 啊。嘅人系唔得噶嘛，因为唔识 bargain 噶嘛。 唔系，其实 三道闸 呢个， 我只系冚一道，你拣啦。咁屌，我三道都应该冚喎。 系系。 咁有啲人叻嗰啲谈判嗰啲，咁冚一道啦。屌，唔使机构提。 呢个都系讲到口臭啦，即系等于就系话你要清两边嘅 risk 系嘛？你对于长毛啊、白票党嚟讲啊，佢觉得风险就在于系咪？你会丧失咗你自己个立场吓、啊，你又反唔到佢啦，系嘛？你而家系咪放弃呢、這个？你而家系咪由呢、這个我要真民主吓、啊，我要真普选，变咗我要真进华先？佢哋讲法咁啊嘛，系咪？ 冇扣呢啲帽子住啦。下一节我翻嚟想讲咧、就系即系点解今次成个左翼阵营咧？是面对一个咁脱离群众，即是比领会的问题更严重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呢？下次回来。